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为2017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上荣获冠军的运动员5月3号在平壤的御留馆举行宴会。宴会由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内阁副总理全光浩、有关部门干部、运动员、教练和家属出席。